你好，我是李浩双。今天我要和你分享的主题是接替如何实现具有上下文信息的子人链。我们知道 Tomcat 和接替的核心功能是处理请求，并且处理请求的处理者不止一个，因此 Tomcat 和接替都实现了子人链模式。其中 Tomcat 是通过 Pipeline Wave 机制来实现的，而接替是通过 Handler Wrapper 来实现的。 Handler Wrapper 中保存了下一个 Handler 的引用，将各 Handler 组成一个链表，从 Web App Context 到 Session Handler 到 Security Handler 再到 Serverless Handler， 这样链中的 Handler 从头到尾能够被依次调用。除此之外，接替还实现了回收的链式调用，那就是从头到尾依次调用 Handler 的方法 A， 完成以后再回到头节点再进行一次链式调用。只不过这次调用的是另外一个方法 B。 你可能会问，一次链式调用不就够了吗？为什么还要回过头来再调一次呢？这是因为一次请求到达时，接替需要先调用各 handler 的初始化方法，之后再调用各 handler 的请求处理方法，并且初始化必须在请求之前完成。而接替是通过 scoped handler 来做到这一点的。那 scoped handler 跟 handler wrap 有什么关系呢？ scoped handler 是 handler wrap 的子类。我们还是通过文稿中的一张图来回顾一下各种 handler 的继承关系。从图上我们可以看到 Scope Handler 的是接替非常核心的一个 Handler， 跟 Serverless 的规范相关的 Handler， 比如 Context Handler、 Session Handler、 Serverless Handler、 Wrap App Context 都直接或者间接的继承了 Scope Handler。 今天我们就来分析一下 Scope Handler 是如何实现回收的链式调用。为了方便理解，我们先来回顾一下 Handler Wrap 的源码。这部分代码请返回文稿查看。从代码中我们可以看到，它持有下一个 handler 的引用，并且会在 handler 方法中调用下一个 handler。 scope handler 的父类是 handler wrapper， scope handler 重写了 handler 方法，在 handler wrapper 的 handler 方法上引入了读 scope 方法。文稿中的代码是根据 out scope 是否为 null 来判断是否使用读 scope 还是读 handler 方法。那 out scope 又是什么呢？ out scope 是 scope handler 引入的一个辅助变量，此外还有一个 next scope 变量。我们看到 out scope 是一个 thread local 变量， thread local 表示现成的私有数据跟特定的线程绑定。需要注意的是， out scope 实际上保存了下一个 scope handler。 下面我们通过一个例子来说明 out scope 和 next scope 的含义。我们知道 scope handler 继承自 handler wrap， 所以也是可以形成 handler 链的。接替的源码注释中给出了这样一个例子，听音频的同学可以返回文稿查看。经过上面的设置以后形成的 handler 链，我把它添到了文稿中。这个过程只是设置了 handler 变量，那 out scope 和 next scope 需要设置什么样子呢？为了方便你理解，我们先看文稿中最后的形成的效果图。从图上我们可以看到， scope A 的 next scope 等于 scope 的 B，Scope B 的 next scope 等于 scope C。 那么为什么 scope B 的 next scope 不是 wrap X 呢？这是因为 wrap X 不是一个 scope handler， scope C 的 next scope 是 null， 因此我们得出一个结论， next scope 指向的是 scope 节点的引用。由于 wrap X 不是 scope 的节点，它没有 out scope 和 next scope 变量。注意到 scope A 的 out scope 是 null，Scope B 和 Scope C 的 out scope 指向 Scope A， 即 out scope 指向的是当前 handler 链的头节点，头节点本身的 out scope 为 null。 弄清楚 out scope 和 next scope 的含义，下一个问题就是对于一个 scope 的 handler 对象如何设置这两个值，以及在何时使用这两个值。答案是在组件的启动时候。下面是 scope 的 handler 中的 do start 方法的源码。你可能会问，为什么要设计一个这样全局的 out scope？ 这是因为这个变量不能通过方法参数在 handler 链中进行传递，但是在形成链的过程中又需要用到它。你可以想象，当 scope A 调用 start 方法时，会把自己填充到 scope 的 handler 中，接着 scope A 调用 superdisk do start。 由于 scope A 是一个 handler wrap 类型，并且它持有的 handler 指向的是 scope B， 所以 superdisk start实际上会调用 scope B 的 start 方法。这个方法同样会执行 scope B 的 do start 方法，不过这一次 out scope 的 get 方法返回的不是 null， 而是 scope A 的引用。 所以 Scope B 的 Outscope 被设置成 Scope A。 接着 SweepNessSource Start 会进入到 Scope C， 也会将 Scope C 的 Outscope 指向 Scope A。 到 Scope C 的执行 DoStart 方法时，它的 handler 属性为 null， 所以它的 Sweep 点 DoStart 会直接返回。接着继续执行 Scope C 的 DoStart 方法的下一行代码。对于 handler wrapper 来说， getChild handler by class 返回的就是其包装的 handler 对象，这里返回的就是 null， 所以 Scope C 的 next scope 为 null。 这段方法结束返回后会继续执行 Scope B 的 DoStart 方法，同样会执行文稿中的这一行代码。因为 Scope B 的 handler 指向的是 Scope C， 所以 getChild handler by class 返回的结果就是 Scope C 的引用，即 Scope B 的 next scope 指向 Scope C。 同理 Scope A 的 next scope 指向 Scope B。 Scope A 的 DoStart 方法返回之后，其 Outscope 为 null。 请注意执行到这里以后，只有 Scope A 的 Outscope 为 null， 所以 DoStart 方法中的 finally 部分的逻辑会被触发，这个现成的所有的 local 变量又会被置为 null。 你可能会问，费这么大劲设置 Outscope 和 next scope 的值到底有什么用呢？如果你觉得上面的过程比较复杂，可以跳过这个过程，直接通过图来理解 outscope 和 nextscope 的值。而这样设置的目的是用来控制 doScope 方法和 doHandler 方法的调用顺序。实际上在 ScopedHandler 中，对于 doScope 和 doHandler 方法是没有具体实现的，但是提供了 nextHandler 和 nextscope 这两个方法，文稿中是他们的源码。从 nextHandler 和 nextscope 方法大致上可以猜到DoScope 和 DoHandler 的调用流程，我通过文稿中的一个调用栈来帮助你理解。因此通过设置 Outscope 和 Nextscope 的值，并且在代码中判断这些值并采取相应的动作，目的就是让 ScopeHandler 链上的 DoScope 方法在 DoHandler Handler 方法之前执行，并且不同 ScopeHandler 的 DoScope 方法是按照他们在链上的顺序先后执行的， DoHandler 和 Handler 方法也是如此。这样 Scoped Handler 帮我们把调用框架搭建好了，它的子类只需要实现 DoScope 和 DoHandler 方法。比如在 DoScope 方法中做一些初始化的工作，在 DoHandler 方法中处理请求。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Scoped Handler 的子类 Context Handler 是如何实现 DoScope 和 DoHandler 方法的。 Context Handler 可以理解为 Tomcat 中的 Context 组件，对应一个 Web 应用，它的功能是给 Servlet 执行维护一个上下文环境，并且将请求转换给相应的 servlet。 那什么是 servlet 执行的上下文呢？我们可以通过 ContextHandler 的构造函数来了解一下。我们看到 ContextHandler 中维护了 servlet context 和 web 应用的初始化参数。那 ContextHandler 的 doScope 方法又做了些什么呢？我们还是来看看它的关键代码。从代码中我们可以看到，它在 doScope 方法中主要是做了一些请求的修正、类加载器的设置，并调用了 nextScope。请你注意的是 nextScope 的调用是由互类 ScopedHandler 来实现的。接着我们来看 ContextHandler 的 doHandler 方法。从文稿中的代码我们可以看到， ContextHandler 在 doHandler 方法中分别完成了请求、处理的工作。今天我们分析了接力中的 ScopedHandler 的实现原理，剖析了如何实现链式调用的回溯，主要是确立了 doScope 和 doHandler 调用顺序。 doScope 一次调用完成以后再一次调用 doHandler，它的子类比如 ContextHandler 只需要实现 doScope 和 doHandler 方法，而不需要关心它们的被调用的顺序。这背后的原理是 ScopedHandler 通过递归的方式来设置 Outscope 和 Nextscope 这两个变量，然后通过判断这些值来控制调用的顺序。递归是计算机编程中的一个重要的概念，在各种面试中也经常出现。如果你能读懂接力中的这部分代码，毫无疑问你已经掌握了递归的精髓。另外我们通过层层的递归调用中需要用到一些变量，比如 ScopeHandler 中的 Outscope， 它保存了 Handler 链中的头节点，但是它不是递归方法的参数。那参数怎么传递呢？一种可能的方法是设置一个全局变量，各 Handler 都能访问到这个全局变量，但是这样会有现场安全的问题。因此 ScopeHandler 是通过现场输入数据 ThreadLocal 来保存变量，这样既达到了传递变量的目的，又没有现场安全的问题。今天的 Scopehouse 考题是 ScopedHandler 的 doStart 方法最后一步是将现成私有变量 Outscope 设置为 null。 为什么需要这样做呢？不知道今天的内容消化的如何，如果还有疑问请大家在留言区提问，也欢迎你把你的课后思考和心得记录下来，与我和同学一起来讨论。 如果你觉得今天有所收获，也欢迎。